许它会发生，也许不会发生。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，伫立转身？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淡漠疏冷。你可曾伤感情演出那种身份？因为如果可能，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，谁都此刻与己有吞。 在求学的那段时间，有过半年之内搬了三次家的经历，甚至穷到连着几天待在租来的小屋里吃泡面。潘美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感悟，创作了这首歌《我想有个家》，从一个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视角来出发，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求。这首歌伴随着一代人走过了青春岁月，也感动了盼望归家的游子，所以它是具有很强烈的共鸣性的，能够反映出社会现象，唱出了许多人，特别是背井离乡外出打拼人的心声。 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

Everybody's got something they had to leave behind. One regret from yesterday that just seems to grow with time. There's no use looking back. 继续来为您推荐好歌了。深情的周华健非常善于用歌声来表白内心，所以每个人都会被他的歌曲所打动，一直到今天这首歌也不例外。歌词统一在爱情和梦的描绘当中，并以夜的意境来衬托，爱情与梦有着相同的特色，可以实现的却又是虚幻的。与其执着于逝去美梦的哀叹，我真的觉得不如用自己的双手去编织未来。 了解你难如登天，我真不在乎再要多少时间。心若倒悬，仍感谢天，我最美的发现。是表面，其实你心思细过锦缎缠绵。日子久了就明白，众人中我还是首选。我宁承认男人有时真话连篇，我 挂念你。感情是怎么随便，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，只有你以为我的让我在你身边，每一面受伤的剑，我等着看它是否真的灵验，虔诚的心不改变，终于终我会是首选。 喜欢爱情有

久都没有见到蔡依林了，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新歌了。今天来推荐给大家的是她之前的一支作品，叫做《大艺术家》。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古典以及当代流行艺术，以及蔡依林在休息的两年间与许多艺术家们接触充电的学习。歌词内容主要是站在女生的立场来描述男友花心，到处拈花惹草，却找尽各种理由和借口来解释，以为自己是像大艺术家在找灵感一般，所以提醒女生要勇敢，不要软弱，要相信自己找到真爱。所以在你听大艺术家的时候，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蔡依林的舞姿。歌词用大艺术家来形容花心的另一半，歌曲鼓励女生面对爱情要勇敢。 被爱打得遥远，他心里的野兽比比该死更过眼，他画鼻子上浪花得更灿烂鲜艳，他爱你随和，爱你放电眼，敢怒不敢言， 你自我催眠，他是艺术家，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，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，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，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，背对你却乱来，真心创作的爱无价， Wake up， 别再做慈善家，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，爱是每次女生的吻，谁都应该被宠爱为生， Go get go get，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， 你无需忍受他的人的噪音声子，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不心烦了，他要你让让就让让耶，舍不得爱你只是让让，道德的爱始终没有不知谎言，平静不再出现，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，千万别留恋， 你自我催眠，他是艺术家，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，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，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，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，背对你却乱来，怪的怪的 never stop，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，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， Wake up， 别再做慈善家，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，爱是每次女生的吻，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， Go get go get，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，真心创作的爱无价， Wake up， 别再做慈善家，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，爱是每次女生的吻，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， Go get go get，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，

子看了一部影片，那部影片的主题曲是《潇洒走一回》，由新晋歌手许佳莹来演绎的。可是我更加偏爱的是原版的叶倩文，铿锵有力，节奏偏快，在当时流行乐坛一片西洋化的环境之下，以民族的亲和力吸引了无数人们的视线，半文半白的歌词也是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，通俗流畅的旋律也让它成为当年的金曲，而歌词与90年代经济大潮之下的民众思维相契合，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。叶倩文潇洒大气，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。这首歌在90年代传唱甚广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的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。

有人说他的歌都是万年备胎的苦情歌，可是每次都可以很安静很用心去听他唱歌，仿佛每一句都能唱到心里去。林宥嘉都结婚了，现在你身边的人还是当初一起听着林宥嘉情歌的人吗？他的一首成全动情到让多少人单曲循环，这个如此深情的男人找到了那个最后的人。还是来听听林宥嘉的全世界谁倾听你吧。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，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，看过所有繁华美景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，流连很多难忘的故事，却常常会忽略近在咫尺的某些人事物。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收听，来推荐给大家的歌

多人都说过，喜欢一个人可以一直等，漫漫人生长路可以遇到一个想等待的人，应该是一件很幸运的事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都只是说说而已，毕竟那个时候太年轻。听过一生中最爱，大概都有这样的感慨吧。谭咏麟的经典之作，放到现在来听还是会感动不已。喜欢这首歌的人很多，像是陈奕迅、周杰伦、李克勤等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翻唱过，来表达自己的喜爱，但我最中意的还是校长的原版。 Yeah.

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 是我的歌，偶然之间听到，忽然之间让我想起一些事情。这首忽然之间有一点特别，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是在大学宿舍里，大学刚入学，很多人报吉他课， 我的一个朋友呢也不例外，印象当中他的宿舍生活就只有吉他，中午弹，晚上也在弹。那个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这首《忽然之间》，我们都很奇怪，问他为什么，他也不愿意多说。后来在我的追问之下才知道，他的高中同桌喜欢这首歌，所以他就特别想要唱好这首歌。我还笑他，那你怎么不唱同桌的你呢？慢慢的他唱歌的水平渐长，终于鼓起勇气跟那个女孩说想去那个城市找她。女孩没有同意，她有点难过，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唱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跟我说要去女孩所在的城市了。原来她借着去那个城市看演唱会的机会给女孩一个惊喜。临走之前她特地买了一把新的吉他，为她唱歌一定要用新的吉他。她满怀欣喜的样子，激动不已的畅想，直到现在我都记得。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醉了，一起聊过去聊未来，他才说出心里话。那一次他去女孩所在的城市等了三天，女孩都说在忙，直到他说要走了，女孩才匆匆赶过来。他本来满心欢喜的想给他唱一首，但是女孩却告诉他以后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的唱歌了，因为他有男朋友了。刚得知这个消息，他心存一丝侥幸，自己可以等嘛。后来女孩跟他的联系越来越少，就算联系也没有什么话说了。那把吉他我们也没见他带回来，他说还是忘不了他。再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听过他唱《忽然之间》。这样的故事可能不算什么，相信你我都曾经经历过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一些感动会留在心底。 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

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忽然之间的故事，还有就是在忽然之间我们听到的那些旋律，却一不小心就给印在心底了。希望这些故事还有这些好歌会带给你一份感动吧。我是小莫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却好像隔着茫茫人海，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，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，爱情太坏，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。你说的话笑的眼睛用心一一记载，那天累了慌了乱了都会有我在。做一个愿意为你奋不顾身的人，用寥寥半生讨一个人请你坐车，